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电影《阳光下的罪恶》是一部英国侦探电影，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改编，于1982年设置于西班牙马略卡岛。《阳光下的罪恶》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相似之处很多，同样也是一部十分引人入胜的电影。大家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在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当中，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电影《阳光下的罪恶》当中的故事。 改革开放40载，意志经典嗨跨年。2018年12月17日到2019年2月1日，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推出35期，共30部原声原配外国经典意志影片。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我缺刷子，我要买新刷子。 我给你买一大盒，一大盒扁刷子。 您说我没心肝， 您肝胆俱全， 说我干巴巴的。 不，你湿乎乎的。 尽享听觉盛宴，重温美好回忆。今晚我们说电影，意志经典，嗨跨年。 在一座美丽的小岛上，女明星阿琳娜被杀。大侦探波洛经过一番侦查，推断出了凶手是瑞德芬夫人克里斯汀。他把众人召集在一起进行推理，首先当众说明，也就是说，瑞德芬夫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把琳达小姐的手表拨快了，这样就能营造出自己不在场的证明。于是波洛继续推理，逐步揭穿他。 瑞德芬太太背着琳达想看一看自己的表什么时间，那表藏在袖子里，因为她经不起太阳晒，所以穿着件裹着全身的衣服。那时候是12点差25分，她问琳达什么时间，回答当然是差5分12点。接着琳达预备去游水了，她一转过身，瑞德芬太太把琳达的表又拨准了，然后叫了下琳达，告诉她别忘了戴游泳帽。她为什么不嫌麻烦要她戴游泳帽呢？哈哈，答案很简单，还记得在12点整要准时放五炮吗？她是唯恐琳达听到炮声记住时间。一个戴着游泳帽在海水里扑腾的女孩是什么也听不见的。我们再看一看瑞德芬太太从海湾急急忙忙赶到悬崖顶上的情况吧。现在是12点差20，她停下来招手，琳达也招了手，可是当时没有布鲁斯特先生，没有放五炮。 瑞德芬太太就转身在通向莱德湾的小路上飞一样的跑，大概六七分钟就赶到了。赶到莱德湾大概是12点差一刻，他看见阿琳娜很不耐烦，在等着 Patrick 瑞德芬来。我相信他们俩是约好了的。 哦，见鬼！ 他是气上加气，看见了你要从梯子上下来。 可我不能爬梯子，我有头晕病，你知道的。 我是在你精心表演以后知道的，表演了你有头晕病。那是大前天在土坪上，当时我们在散步，我指给你看在底下进行日光浴的那些人，你忽然靠着我退后一步说你有头晕病。 他有这病，波罗，一向有这病。 不是这样的，先生，你妻子是装作有这病，好证明她不能从梯子上爬下去。昨天我自己站在俯瞰海鸥湾的悬崖上，我忽然有了一个新发现。要是真能看到在底下游水的琳达，再跟她招手，人就得站在悬崖最靠外的边边上。虽然我没有头晕病，可是我有点头晕了。夫人，你要真有头晕病，你就不可能站在那儿。让我继续讲下去。你爬梯子的时候，阿琳娜为了避免跟你正面冲突，正预备离开海滩。她发现了山底下有一个小山洞。你们也许要问，这我怎么知道？昨天下午我不仅发现了布莱特爵士还给他的那颗假钻石，我那品酒闻名的鼻子还闻到了不是你戴芬妮说的那种臭味，而是苏弗勒的美，海洋的气息。马歇尔先生，你知道这是阿琳娜最爱用的香水。我扯得太远了，等你到了海滩，可是阿琳娜已经不见了。 伯乐推断出，瑞德芬夫人克里斯汀从山崖上看到了海滩上的阿琳娜，就跑下来找她。阿琳娜不愿意见她，就躲到了一旁的山洞中。克里斯汀在山洞里用石头打晕了阿琳娜，使得阿琳娜死在山洞中。这时，克里斯汀的丈夫帕克利·瑞德芬先生和戛纳夫人对此先后提出了反驳。 行了，伯乐，你不要说的天花乱坠了。阿琳娜不是给东西砸死的，是掐死的。请用你的比利时小眼睛看一看克里斯蒂的手，他那双小手是谁也掐不死。 也这问题， 瑞德芬说的对，你的分析完全不能成立。 你别说了，当时你又不在场，可我在场，我亲眼看见是掐死的，这克里斯蒂干不了。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夫人，的确不是他干的，这个杀人凶手是他丈夫 Patrick 瑞德芬。 你真是越说越神了。 哦，派翠克跟他妻子一样，怎么可能是凶手呢？别忘了，我一直在他身边，从11点半到12点一起来到海湾，阿琳娜就躺在那儿了。 说得对极了，夫人，身材差不多的年轻女人是很相像的，棕色的臂膀，棕色的腿，身上裹着一件紧身的游泳衣。你坐在船上究竟看到了什么，戛纳夫人？你看到情人瑞德芬先生蹲在一个太阳晒黑了的女人身旁，穿着阿琳娜的白游泳衣，还有一顶中国式的红帽子。就像前几天我说过那样，躺在海滩上的人都一样。我说他们分不出是男的是女的，都一个样。他们像一块块牛羊肉在太阳里榨油。难怪你要上当，以为你看见的是马歇尔夫人的尸体，其实你看到的是大活人克里斯汀·瑞德芬夫人。那个凶手只好把那脸盖起来，因为躺在那儿的被害者是另一个人，谁肯帮 Patrick 这个忙呢？当然是他的妻子。现在有意做给证人看的表演结束了，戛纳夫人坐船离开去找人了。你想不想知道，戛纳夫人，你走了以后的情况？ 况，那尸体活过来了，他跑进山洞换下阿琳娜的游泳衣，他刚从那昏迷女人身上扒下来，穿着她扮演尸体的。 有一点破了，我可以把你搏得体无完肤。克里斯汀的皮肤白得像牛奶，我说什么也不会把她的胳膊腿儿当成是阿琳娜的。 这驳不倒我夫人，在回答你之前，请你想一想瑞德芬太太的那一身古怪的衣着。 波洛侦探在推理过程中推断出阿琳娜死在海边山洞中的具体情形，随后他开始推断出克里斯汀是如何假扮成阿琳娜的尸体躺在海滩上被戛纳夫人看到的。 我昨天早上在大厅遇见瑞德芬太太，她穿了一身与众不同的衣服，把他的浑身上下都罩住了。他绝不是怕太阳晒才穿这样一身衣服的，他不得不蒙住身子，因为在衣服底下他身上是棕色的。在山洞里，在他换上了昏迷的阿琳娜的游泳衣以后，他就把手跟脖子涂上棕色，这个他不能事先涂好。为什么？哈哈，怕引起琳达注意。他戴上了耳环，然后跑出了山洞，来到海滩上，赶紧躺在阿琳娜的浴巾上，再把那顶中国式的帽子遮住脸，就躺在那儿等她的丈夫和你的来到。掐得真准，真行啊，我得承认这出戏 Patrick 排练的真是好，他在莱达湾上场的时间不早也不晚，恰好是放炮。戏唱完了，他又换上自己原来的衣服，大概是12:05，瑞德芬夫人就跟她的丈夫匆匆告别，时间紧迫，她赶紧往回跑，跑上了那条通向旅馆的小路。哦，他还有一件事没办完，他应当销毁那瓶会连累他的棕色油，就是那没人承认扔过的瓶子，于是他从悬崖上把它扔下去。可是运气不好，这件事当场被布鲁斯特先生看见了，差点砸他头上。他赶到旅馆大概是12:01，我计算过了，虽然我不可能像一位怀有鬼胎的姑娘跑得那样快。瑞德芬夫人就赶紧洗澡，戛纳先生发觉了，可谁也不承认洗过澡。他洗去了棕色油，换上了运动服，来到了网球场，虽然晚了几分钟，可是不慌不忙，一副天真的样子。是的，瑞德芬先生和太太，这得怪我没有能够及早地识破你们的诡计。事实上，我波洛也不是一个完人。你们一到这儿就开始表演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场面，有意叫大家都听见看见，你们俩故意在敞开的窗口边上相互埋怨，大吵大闹。 你还不愿意谈？ 我说 Christine， 我一跟一个女人谈话，你就疑心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是有吗？ 夫人，你还一有机会就给别人这样一个印象，你是个弱不禁风的女人，不但不会运动，还不敢让皮肤晒着太阳，晒了就会起泡，使你像什么来着，像三色冰激凌，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怪可怜的被遗弃的妻子。而你先生厚颜无耻，不遗余力地公开你的外遇，不像一个谨慎的情人尽量的去掩盖它，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完成得很出色。 波洛侦探推断出瑞德芬夫人作案的详情，接下来他和瑞德芬先生唇枪舌战，揭示出这对夫妇作案的动机。 哦，对，很出色，可有一样你没有说，波洛先生，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害死阿琳呢？我太爱她了。哦，通奸固然很不好， 可他毕竟不是杀人。 不，先生，你不是爱他，你是爱他的钱，特别是爱那颗布雷特爵士送给他的大钻石。教小学生的老师薪水是很微薄的。你并不是一个风流自赏的人，你是个无情的冒险家，一个骗子，还道德败坏，恬不知耻的向阿琳娜借去了那颗钻石，后来用一颗假的掉了包。 哦，请你说下去，波洛先生。 哦，是的，先生，彬彬有礼是这个角色的核心，你也知道你的骗局迟早会败露的。 这太对了， 所以你一定要消除那个唯一能揭露你的人。你抓住这度假的机会，在一个孤零零的岛上一边策划一边下手杀人了。请你们想象这样个场景，在昏暗的山洞里，阿琳娜又慢慢地醒过来了，心急火燎的 Patrick 先生就准备看机会下毒手了。 啊 Patrick 啊， 突然他掐住他脖子，他挣扎了一下，全剧结束。哦，可怜的美丽的姑娘阿琳娜马修。 这就是啊，夫人们，小姐们，先生们，阿琳娜·马修被害的全部过程。可惜凶手没有预料到在这个岛上会出现我赫克·波洛。 果然名不虚传，会讲故事， 情节生动，想象力丰富，文笔通顺流畅。我给你打90分，波洛，扣了10分，因为你没有半点证据。 没有吗？ 叫我们在这儿听了半天，原来你说的毫无根据。 很可惜，给瑞德芬先生说中了，我没有半点证据，可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是这样的。 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坐在这儿受这个江湖骗子的气了。走，亲爱的，去收拾行李。 再有5分，破了先生，我们也会想法说人是你杀的。再说呢，出事的时候你在哪儿？ 大侦探波洛此时面临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那么这个案件就真的没有证据吗？波洛侦探真的就看着眼前的杀人犯夫妇大摇大摆地离去吗？此时瑞德芬夫妇已经收拾好了行李，他们就要出门走了。 哦，都来送行，真不敢当。亲爱的朋友，再见。我看没有必要留下我的地址吧。 哦，请等一等，瑞德芬先生，你还忘了这个。付什么钱？我们受气都受够了。 哦，一定要付钱，现在不能让别人把我们当骗子，对吗？支票也行吧？ 当然。 我还知道你在担心这支票会退票，不过这一次它是货真价实的。拿去吧，我又另外加了一点作为小费。 哦，谢谢了。哦，请允许我再说一句，戴芙妮，你们这一台戏演砸了。再见。 请等一等，卢伯先生。菲利克斯·卢伯先生。 你说什么？ 卢伯？什么人叫卢伯？ 菲利克斯·卢伯，爱丽丝·卢伯的丈夫。爱丽丝几个月前在旷野里被人掐死了，保险公司要我根据警方报告进行调查。由于卢伯太太的死亡，她的丈夫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警方认为凶手是个疯子或者流浪汉，我也这么认为，因为唯一有嫌疑的丈夫并不在现场。一个徒步旅行的女人发现了这尸体， 证实了这一点。可是昨天晚上我在想，都是掐死的，都有证人开脱，对比一下，在这个岛上作案的方式和旷野上的何其相似，难道是巧合吗？不是巧合，那徒步旅行的女人就是克里斯汀·瑞德芬夫人。这时候卢伯先生在车上故意招人注意，好让这些人做他的未来的证人。这个犯重婚罪的卢伯先生又能回到他妻子克里斯汀身边了。哦，先生，你是很聪明，不在旅馆登机簿上签上你的名字，可是有了支票上的签名也就行了。名字虽然不同，在爱丽丝·卢伯保险费的收据上签的是菲利克斯·卢伯，在这张支票上签的是 Patrick Redfern， 名字不同，可先生毫无疑问笔迹相同。 见鬼， 你不该跟我说 KSB Verdi 译成英语可以叫 Joe Glynn，也不该跟我说你教过拉丁语。就在那个时候我想起了要译成英语，菲利克斯·卢伯就是瑞德芬，所以在我面前是蒙混不过去的，连拉丁语我也懂。 谁又会相信你就靠这点笔迹作为杀人证据和你的文字游戏呢？ 不，先生，如果我的分析叫你难以相信的话，那徒步旅行的女人的照片，还有当地报纸登载的你的照片，我已经去调来了，就可以判你死罪了。法网难逃，是你杀了爱丽丝·卢伯还有阿琳娜·马歇尔。被捕之前我有件小事求你，请你答应，请你点上这个从你来到这儿以后从来没有点过的烟斗。不点，可惜。不出所料，布雷特爵士，请你下次不要随便送人了。 哦，天哪，你真行，波洛。 最终，波洛找出了逮捕瑞德芬夫妇的证据，同时，波洛还找到了霍罗斯的珍宝石。原来，珍宝石就藏在瑞德芬先生的烟斗中，案件就此侦破了。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活着。还是不活。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意志经典。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各位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当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讲述电影《阳光下的罪恶》当中的故事。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花絮。当大侦探波洛在检查宾馆登记的旅客名单时，他看到了很多名字，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名人。其中不仅有查理·卓别林这样的表演大师，还有科尔波特、阿黛尔·阿斯泰尔等著名的电影音乐家，其中科尔波特就是这部影片的作曲。虽然只有一两秒的镜头，这份名单更像是电影制作者偷偷开了一个玩笑。在电影《阳光下的罪恶》中，为明星阿琳娜、犯罪者克里斯汀、旅店老板卡斯夫人配音的，分别就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刘广宁和曹磊。他们所配的角色身份不同，因此他们每个人配出的风格就截然不一样。其中女明星的高傲、犯罪者的狡猾和旅店老板的胡乱推理都被他们表现得淋漓尽致，恰如其分。尤其是刘广宁配的犯罪者克里斯汀，刚开始就是一副单纯柔弱的女子形象，